那时的感情总是苦涩，包围着太多无可奈何。你的喜怒哀乐我没有温柔掌握，在关键时刻的生活没太多颜色，梦来重复坐着，你笑着对我说，如果没有沉默，最灿烂的烟火总是先坠落，越是难得经过反而越折磨，再多浪漫的歌不能让我解开这枷锁，当初该怎么说才能明白我，因为有你才变得脆弱，在我心底的角落真的不知所措。整个世界像是期待黎明的黑夜，我被自己封锁在第五个不存在的季节，剪下了翅膀的蝴蝶只能选择和玫瑰告别，我没想过后果，以为你就是我爱的一切，出现在小说电影的桥段，镜头下拥抱分开的画面，回忆今夜重合明显，模糊了从前，我的爱滴滴点点圆圆圈圈像断了线，你曾经心心念念信誓旦旦誓言 间改变昨天，所以爱会消失不见。我的心明明暗暗零零散散，却阳隔间你带走我的呼吸，不顾不管爱沦陷在边缘，等待就远。你走之后，整个世界像是期待黎明的黑夜，我被自己封锁在第五个不存在的季节，剪下了翅膀的蝴蝶只能选择和玫瑰告别。我没想过好过，以为你就是我爱的一切，出现在小说电影的桥段，镜头相抱分开的画面，回忆渐渐重合，明显模糊了从前。我的爱滴滴点点圆圆圈圈，像断了线，你曾经心心念念细致等待时间改变昨天，所以爱会消失不见。消失不见，我的心明明暗暗零零散散，却阳隔间你带走我的呼吸，不顾不管爱沦陷在边缘，等待就远。花店见证牵手两年，这城市散落着太多纪念，总是在我们之间兜圈。如果我是你眼里的经典，路过就好，何必留下想念，何必让故事用微笑改变，几句眼泪当年，只怪有你的从前美得太过惊艳，才会当热情变迁决定明显，爱是谁也绕不开的抛物线。 从前，美得太过惊艳，才会当热情变迁决裂明显。爱是谁也绕不开的抛物线。从前你穿越风雨都会仓促前行，好歹让这一幕幕从前不只像谎 半路返航，坠落自责的海洋，发现离不开你，我开始决定回去，你已不在原地。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所有小脾气，我可以带你去吃很多很多好东西，我可以偶尔给你带来些甜蜜，就像前几年那样，每天都会给你制造很多惊喜。你的心让我能治愈，我的快乐也只有你能给予，我们就别再分离。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，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，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，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，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，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，趁我还没有过保质期，趁你还愿意。 过保质期，趁你还愿意。

在那里发呆，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，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，身旁人不允许我们的乖，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，哦哦，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，却无法习惯没依赖。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，相信爱的长途就是星辰大海，美好剧情 旅行机身看书电影化妆进不了，只是可惜在你身边少了一个我，也许有我陪着笑容会更多，希望你也曾遗憾过，最后却仍觉得值得，如果爱难免错过，请你相信也不是谁的错，感谢你也曾爱过我，给我最快乐的角色，若你感觉累了一回头是我， 情画一张，有过往，今生花前痴 相爱，也能成全云海。 像六个男孩。他说母亲中间他是最美好的意外， 先离开外，他站在地球的另一边看月亮，他躺在巴黎的海滩上晒太阳，总是会跨过大海越过山来，却也只能相望。他说你喜欢去到遥远的地方，他说没关系，我陪你去流浪，路途遥远也罢，艰辛也罢，只要你在身旁。 路途遥远也罢。 说人间万象，绿荫带过空里，穿遍古道长亭，走过旧时与今昔，点点滴滴我都想唱给你听。所以我把歌词写成诗句，一笔一画篆刻下我思绪，翻动风絮风起飞燕归去来兮，写白板风思绪，翻动风之风起，飞燕归去来兮，写白板赋柔万人皆你。所以我把歌曲唱进画里，一山一水描摹下你身影，就是爱恨别离，真心画好月明，花岁月影就待你如意。 森，像是突然亮起灯，怎么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型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，像个字不量力的复读生，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，命不是才见到时都不得决定，那么任性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那我们算不算相拥，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，心也空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是否看过同样风景，想扰乱时沙留在所谓时空中，没理言谁来安慰坏心情，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，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，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，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，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，我不想听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 thank you. 起曾经那些年少轻狂，不去太管所谓流浪或者远方，只想在你身旁把这情歌慢慢唱。送你三月的风，六月的雨，九月的风景， 只是记忆太过锋利，爱过的痕迹终究还是抹不去。冷风中吹来回忆，让人听了如此沉溺，喊你的姓名该如何歇斯底里，怪自己举棋不定，鼓起勇气却又放弃，慌乱了思绪，闭上眼一再逃避。我总在每个黑夜想你，就像自己傻的可以，没懂得珍惜，那么轻易闭上眼，一再逃避。我 么轻易丢了你。我会在下一个路口等你，杳无音讯也没关系，再次遇见你，再次用力把你抱紧。 拥抱也没了，也变得忐忑。 难是不需要抉择，我们只是见过。 没了我怎么了？我们既然只是过客，从陌生到熟悉，然后走到分离。放不下的原因是因为你。